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张清芳1991年《留声三出塞曲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出塞曲》，那也是根据席慕容的一首诗所改编的歌曲啊。听起来呢，还真的是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。虽然张清芳的嗓音呢是属于比较纤细的，但是那样的一种清亮和高亢，就好像是塞外的风吹过来一样。邱振哲带来的歌曲《太阳》，这是他2014年为《完美新开幕》这档节目所演唱的歌曲。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，你总感到失望，得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。你总伪装自己不痛，你总笑着逞强，得与爱情害怕触碰，放弃挣扎。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记着我姓名，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。我只想做你的 和月亮啊，我们都说太阳像一把金梭，月亮像一把银梭。很多年前有这样的一首歌叫金梭和银梭，对不对？月亮总是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温婉很温柔，而太阳总是给我们带来那种很热情奔放的一种印象。如果说在你的周围你的朋友当中要用太阳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的话，我不知道你马上想到的会是谁。邝美云198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堆积情感》。

这匆匆的一天，值得怀念的，请你珍藏。应该忘记的，莫再留恋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我那美好的前程珍惜你今宵的人生。愿你走进甜甜梦乡，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。晚安，晚安，再说一声明天见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把我那美好的前程珍惜你今宵的人生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费玉清带来的一首晚安曲。那么最早的时候呢，是收录在他1979年《旧时情》这张专辑当中。晚安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对你说晚安，并且呢会唱一些就是很暖心的、很温柔的歌曲。我不知道你会有怎样的印象。当然，这个要求太高了啊，尤其是对于婚姻当中的人也好，或者说恋爱当中的人也好，必须要求对方说唱歌唱得那么好，还那么温柔。但是如果说在晚间听一些很舒缓的音乐，缓解一下白天生活当中工作和学习带来的压力，然后让自己的心能够沉静下来，看会儿书读一些诗，说说话，然后很安然的走入梦中，我想这应该是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做到的。接下来的歌曲呢，来自电视剧《云巅之上》。这部电视剧呢，再现了娱乐圈当中的很多这个现象啊。我们听到的是其中的主题曲，由张哲瀚和郁可唯共同带来的《天下无敌》。 要成大器，就必须先学会努力。偶尔泛起的涟漪，就当作对我的鼓励。跌倒还会再爬起，处处有惊喜，太美丽。别人会对我妒忌，奇怪的眼光看着我，我不必太在意。深呼吸，照自己的路走下去，你的美丽早晚就会惊天动地。观众迟早会满意，会发现你的努力，肯定你的演技。

唱着 Combination Invasion Here They come pointing fingers at me Fingers at me Praying on a mass emotion Steering up a big commotion Trying to assign responsibilities Gonna stop this negativity Turn it into positivity With integrity 你心中的活力，唤起你的那份热情呢？这是王力宏2011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活力全开》啊，青春无敌的印象啊！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许美静1997年《蔓延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漩涡》，风格会迥然不同。许美静的嗓音会给我们带来一种，我自己会觉得说，其实会很冷静来面对人生的那样的一种印象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漩涡就是那生活让我疲累，漩涡就是那感情让我昏睡，怎么做都不能应对，怎么看都是无畏，却一直往下坠。We'll be right back.